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齐豫林忆莲演唱的《我发誓》。蔡幸娟把窗儿打开， 把窗儿打开，让月亮进来。 王杰风和雾， 来去匆匆，无影又无踪。 苏芮跟着感觉走， 跟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。 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， 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 梅艳芳赤的疑惑，归航。 而今出去多少壮张的生活才肯回头。 蔡琴我和我自己的影子。 夜风吹， 张宇月亮惹的祸， 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容祖儿的粤语歌《这分钟更爱你》。 从历需要心，需要一种气氛，记忆需要真实动人的质感。身边熟悉的你，声音神色气味，是时候要将一一永远锁于心。不需要哭，需要一首怨曲，玫瑰花需要交代未来的祝福。想参历多一次写不完的故事，是时候了，一一关进了这空间。为传至你的生活和珍惜的红色，中交错多少感觉，似抱住你了一些。原来自你消失后，才懂珍惜这些。阳光今天这么灿烂，多么想你。留恋不需要哭，需要一首怨。为花需要交代未来的祝福，想参历多一次写不完的故事，是时候了，一一关进了这空间。如真的需要走，你要教我独行，曾每天给我呵护，原来世风云。想记录多一次难觉未收暗示，是时候也许不必细说已深知。为传至你的生活和珍惜的某些，时空中交错多少感觉，只抱住你恋一些。原来自你消失后，

你珍爱生命每一刻。 是金海心的歌曲《红帆船》，之前的那首呢是张信哲演唱的《真爱一生》。请您切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古巨基带来的《第七感》，裘海正《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》和齐秦的经典歌曲《怀念的播音员》。 你对张一 开的车上，隔着车窗对我讲 You really love me。 我对着玻璃呼口气，画上一颗心给你， I really love you too。 闭上眼睛，让心灵靠近，爱的第七感像电光火石，哎呀呀呀，呼，海角和天涯，呼，地下跟天上都可感应，不管在何方， I really love you。曾躺在沙滩，对着蓝天大声喊 I really love you。 闭上眼睛，让心灵靠近，爱的第七感像电光火石，哎呀呀呀，呼，海角和天涯，地下跟天上都可感应，不管在何方 I really love you。汽水罐轻轻拔掉两个拉环，一个送你，我替你戴在无名指，亲吻过你脸庞，约定某年夜旦不见不散。这消失在地平线上受伤的小指环，我会好好保管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我有一双找不到未来的眼神，你托付给我的真感情如何能妥善地保存？你猜测地说我有一种狂野又奔放的灵魂，你拿捏不定我的假或真，这一生陪你走几程。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，唱歌总是特别的大声。像我这样爱掏心的人，伤痕难免要找不到未来的眼。

着远看的海阔天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有人说，如果有一种声音让人听了就会感动，那一定就是林忆莲的歌声。可是也有人这样说，愿你一辈子都无法被林忆莲所感动，因为在她的歌里道尽了女人的脆弱、痛苦、爱恋、可爱和坚强。下面我们来听林忆莲和齐豫共同演唱的经典歌曲《我发誓》。 I swear by the moon and the stars in the skies, and I swear like the shadow that's by your side. I see the questions in.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张艾嘉演唱的《忙与忙》。第一个忙是繁忙的忙，而第二个忙呢是盲目的忙。只这两个字，相信你就会心领神会吧，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一种无奈的生活状态。 曾有一次晚餐和一个梦，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，我已经遗忘，

冷风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 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翻唱的经典老歌《情人的眼泪》，经过重新编曲之后带给我们全新的感觉。

回家的水手，有没有不准停泊的港口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这条回去的路不好走，少的泪水， 上悠悠荡荡，我和我自己的影子一起走在无人的路上，虽然画面有一点凄凉，你不必觉得悲伤，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，你可能还没有学会怎样去欣赏无人夜街分外宽广，没有装模作样。哦哦哦，夜风吹，我和影子共陶醉，沧桑属于过往，我有我的影子陪。哦哦哦，夜风吹，寂寞也无所谓，宽广，既没有尽。